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九分能断金刚分，又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亦名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波揭梵在失落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前250人聚。儿时世尊与日初分整理常服，制持衣钵，入失落伐大乘乞食。时婆伽梵于其城中行乞食已，出还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与食后食，夫如常坐，结跏趺坐，端身正院，住对面念，使诸比丘来诣佛所，道以顶礼世尊双足，又饶三匝，退坐一面。具受善现，亦于如是众会中坐。儿时众中具受善现，从坐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覆主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服其心？作事于已。儿时世尊告具受善现曰：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覆主诸菩萨摩诃萨。是故善现，汝应谛听，极善作意，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服其心。具受善现白佛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所有诸有情，有情摄，所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乃至有情界，施舍所施舍，如是一切，我当皆令与无余一妙涅盘界而不涅盘。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何以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称者。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世，应行不施，都无所住，应行不施，不住于色，应行不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应行不施。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不住相想，应行不施，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不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东方虚空可取量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善现，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虚空可取量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不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复如是。善现，菩萨如是如不住相想，应行不施。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说是于已。佛复告具受善现言：善现，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乃至非相具足皆非虚妄，如是一相非相应观如来。说是于已，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有情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闻说如是色经典句，生实想否？佛告善现：勿作实说，颇有有情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 闻说如是色经典句生实相否？然复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具足施罗，具德具慧，复次善现，彼菩萨摩诃萨非于一佛所诚实供养，非于一佛所种诸善根，然复善现，彼菩萨摩诃萨于其非一百千佛所诚实供养，于其非一百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能闻说如是色经典句，当得一净信心。善现，如来依其佛智悉以知彼，如来依其佛眼悉以见彼，善现，如来悉以觉彼一切有情，当生无量无数福聚，当设无量无数福聚，可以过。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是夫想，无不特切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法想转，无非法想转，无想转亦无非想转，所以者何？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有法想转，彼即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不特切罗等执。若有非法想转，彼亦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不特切罗等执，何以故？善现，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是故如来密意而说法欲法门。诸有智者，法尚应断，何况非法？佛复告具受善现言：善现，与如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颇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是所说也。善现答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少法，是如来应证等觉所说，何以故？世尊，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所说所思维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说，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贤圣不特切罗皆是无为之所显故。不告善现，与如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持用布施，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 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世尊，福德聚，福德聚者，如来说为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名福德聚，福德聚。佛复告善现言：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持用不失。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切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诸佛世尊，皆从此经生。随者何？善现。诸佛法，诸佛法者，如来说为非诸佛法，是故如来说名诸佛法，诸佛法。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诸欲留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欲留国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诸欲留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欲留之果。何以故？世尊，诸欲留者无少所欲，故名欲留。不欲色声香味触法，故名欲留。世尊，若欲留者作如是念，我能证得欲留之果，即为指我有情命者，是夫不得切罗等。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诸一来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国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诸一来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一来性，故名一来。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主不还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不还果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诸不还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不还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不还性，故名不还。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诸阿罗汉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诸阿罗汉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名阿罗汉，由是因缘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即为指我有情命者，是夫不得切罗等。所以者何？世尊，如来应证等觉，说我得无争住，最为第一。世尊，我虽是阿罗汉，永离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世尊，我若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者， 如来不应即说我言。善现，善男子得无争住，最为第一。一都无所住，是故如来说名无争住，无争住。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颇与少法有所取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如来昔在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都无少法而有所取。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承办佛土功德庄严。如是菩萨非真实语，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名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是故善现，菩萨如是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佛告善现：如有是夫，具身大身，起色自体，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善现，与如意云何？彼之自体为广大否？善现答言：彼之自体广大。世尊，广大善是，何以故？世尊，彼之自体如来说非彼体，故名自体；非以彼体，故名自体。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乃至境界何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沙等境界何？是诸境界河沙，宁为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诸境界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佛言：善现，吾今告汝，开觉于汝。假使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妙七宝盛满尔所境界河沙等世界，奉侍如来应征等觉。善现，与如意云何？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佛复告善现：若以七宝盛满尔所沙等世界，奉施如来应征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切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复次善现：若地方所于此法门乃至为他宣说开示四句切陀，此地方所 尚为世间诸天及人、阿苏罗等之所供养，如佛灵妙。何况有能于此法门具足究竟书写、手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如是有情，成就最胜稀有功德。此地方所大师所住，或随一一尊重处所，若诸有志同凡行者，说是予以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作是予以，佛告善现言：举受，今此法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字汝当奉持。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来说为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可说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无有少法，如来可说。佛告善现：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微尘，宁为多否？善现答言：此地微尘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现，大地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故如来说名大地微尘。诸世界，如来说非世界，是故如来说名世界。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应以三十二大士复相，观于如来应证等觉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不应以三十二大士复相观于如来应证等觉。何以故？世尊，三十二大士复相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名三十二大士复相。佛复告善现言：假使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日日分舍施净且河沙等自体，如是经净且河沙等结束，舍施自体。复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切脱，手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有始因缘所生佛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而时具受善现，闻法威力，悲泣堕泪，俯仰门泪而白佛言：甚其稀有，世尊，最极稀有善事。如来今者所说法门，普为发趣最上乘者，作诸义力，普为发趣最胜乘者，作诸义力。世尊，我昔生智以来，未曾得闻如是法门。世尊，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生真实想，当知成就最胜稀有。何以故？世尊，诸真实想、真实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名真实想、真实想。世尊， 我今闻说，如是法门，领悟信解，未为稀有。若诸有情，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当与如是甚深法门领悟信解，受持读诵究竟通力，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当知成就最胜稀有。何以故？世尊，彼诸有情，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是夫想，无不特切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所以者何？世尊，诸我想即是非想，诸有情想、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是非想。何以故？诸佛世尊，离一切想，作是语矣。尔时世尊告具寿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不惊不惧，无有不畏，当知成就最胜稀有。何以故？善现，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为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来所说最胜波罗蜜多，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故，名最胜波罗蜜多。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最胜波罗蜜多。不辞善现，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忍辱波罗蜜多。可以故？善现，我昔过去世曾为揭力王断肢截肉，我与儿时都无我想，或有情想，或命者想，或是夫想，或不特切罗想，或一生想，或摩那婆想，或作者想，或受者想，我与儿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何以故？善现，我与儿时若有我想，即与儿时应有会想，我与儿时若有有情想、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与儿时应有会想。何以故？善现，我亦过去五百生中曾为自号忍辱仙人，我与儿时都无我想，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是夫想，无不特切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我与儿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是故善现，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 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可以过善行，诸有所住则为非住，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辞善行。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作义利故，应当如是弃舍布施。何以故？善现，诸有情想，即是非想，一切有情，如来即说为非有情。善现，如来是施予者、地予者、如予者、不义予者，不辞善现。如来现前等所正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即于其中，非地非妄。善现，譬如士夫入于暗室，都无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室，为堕于室而行布施，亦复如是。善现，譬如明眼士夫过夜小矣，日光初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室，为不堕室而行布施，亦复如是。不辞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则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世人，则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世人，则为如来悉觉世人。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不辞善现，假使善男子或善女人日出时分以净切河沙等自体布施，日中时分复以净切河沙等自体布施，日后时分亦以净切河沙等自体布施，由此一门经于具之诺由他百千劫以自体布施。若有闻说如是法门，不生诽谤，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况能与如是法门具足毕竟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揖。复次善现，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亦熟。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未遇扰疑，去最上乘诸有情故，未遇扰疑，去最圣乘诸有情故。善现，若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即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世人，即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世人，则为如来悉觉世人。如是有情，一切成就无量福聚。 皆当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闪现如是一切有情，其间赫丹如来无上正等菩提。阿弥陀，闪现如是法门，非诸下列信解有情所能听闻，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世夫见，非诸布特切罗见，非诸一生见，非诸摩那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此等若能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无有是处。复次善现，若地方所闻此经典，此地方所当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罗等之所供养，礼敬佑饶，如佛灵妙。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若遭轻毁，即遭轻毁。所以者何？闪现是诸有情速生所造诸不敬业，应感恶趣，以宪法中遭轻毁故，速生所造诸不敬业皆悉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闪现我亦过去于无数劫复过无数，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先复过去曾值八十四俱值诺由他百千诸佛，我皆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善现我与如是诸佛世尊皆得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若诸有情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闪现我先福聚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聚之百千分，若聚之诺由他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欲分，若乌波尼沙谈分，亦不能及。善现我若据说当与儿时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福聚，乃至是善男子是善女人所设福聚，有诸有情则便迷闷心惑狂乱。是故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亦殊。儿时俱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我当接令一切有情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不涅槃，虽度如是一切有情令灭度已， 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为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相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相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为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称者。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如来悉于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颇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作是于意，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者，如来悉于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于已，佛告具受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如来悉于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来悉于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若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如来应证等觉，不应受我偈言。如摩那婆与当来世名释迦牟尼，如来应证等觉。善现，以如来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如来应证等觉，受我偈言。如摩那婆与当来世名释迦牟尼，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等语。言如来者，即是无生法性等语。言如来者，即是永断道路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毕竟不生增语。何以故？善现，若实无生，即最胜意。善现，若如是说，如来应证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此言为不真实。所以者何？善现，有彼谤我，其不实执。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现，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基于其中，非地非妄。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善现，一切法一切法者，如来说非一切法。是故如来说名一切法一切法。佛告善现，譬如是夫具身大神，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是夫具身大身，如来说为非身，是故说名具身大身。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灭度无量有情，是则不应说明菩萨。何以故？善现， 颇有少法，名菩萨否？”善贤答言：“否也，世尊。吾有少法，名为菩萨。”佛告善贤：“有情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有情。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有情，无有命者，无有是夫，无有不特切罗等。”善贤：“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承办佛土功德庄严，亦如是说。”何以故？善贤：“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名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善贤：“若诸菩萨于无我法，无我法深信解者，如来应证等觉，说为菩萨。”佛告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肉眼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肉眼。”佛言：“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天眼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天眼。”佛言：“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慧眼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慧眼。”佛言：“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法眼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法眼。”佛言：“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佛眼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佛眼。”佛告善贤：“与如意云何？乃至净切河中所有诸沙，如来说是沙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如来说是沙。”佛言：“善贤，与如意云何？乃至净切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净切河，乃至是诸净切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世界，是诸世界宁为多否？”善贤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是诸世界其数甚多。”佛言：“善贤，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彼诸有情各有种种其心留住，我悉能知。何以故？善贤，心留住，心留住者，如来说非留住。是故如来说名心留住，心留住。所以者何？善贤，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佛告善贤：“与如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证等觉，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是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否？”善贤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贤，如是如是。彼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 回过闪现，若有佛句，如来不说佛句，佛句佛告闪现，与如意云何？可以色身缘识观如来佛？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可以色身缘识观于如来。可以过，世尊，色身缘识，色身缘识者，如来说非缘识，是故如来说名色身缘识，色身缘识。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佛？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可以故，世尊，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者，如来说为非相具足，是故如来说名诸相具足，诸相具足。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也。善现：如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趣。何以故？闪现：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故名说法。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颇有友情闻说如是色类法，亦能深信佛？佛言：善现，彼非有情，非不有情。何以故？善现：一切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一切有情。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也。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证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于中少法，无有无得，故名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是法平等，于其中间无不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一，无我性，无有情性，无命者性，无是夫性，无不特切罗等性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善法无不现证，一切善法无不妙觉。善现，善法善法者，如来一切说为非法，是故如来说名善法善法。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集七宝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妙高山王，持用不失。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切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善现前说福句，于此福句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具之百千分， 若俱之诺由他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欲分，若乌波尼沙谈分，亦不能及。佛告善贤，于如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度脱诸有情也。善贤，如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贤，无少有情，如来度者。善贤，若有有情，如来度者，如来即应由其我执，有有情执，有命者执，有世夫执，有不特切罗等执。善贤，我等执者，如来说为非执，故名我等执。而诸愚夫亦生强有此执。善贤，愚夫亦生者，如来说为非生，故名愚夫亦生。佛告善贤，与如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善贤答曰：如我解佛所说意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佛言：善贤，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善贤，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如是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而时世尊而说颂曰：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佛告善贤，与如意云何？如来应正等觉，以诸相具足，现正无上正等觉也。善贤，如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贤，如来应正等觉，不以诸相具足，现正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是发趣菩萨乘者，颇施设少法，若坏若断也。善现，如今勿当作如是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终不施设少法，若坏若断。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净切河沙等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有菩萨于诸无我无生法中获得堪忍，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不测善现，菩萨不应摄受福聚。据受善现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应摄受福聚？我言：善现，所应摄受不应摄受，是故说明所应摄受。复次善现，若有说言：如来若去，若来若住，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都无所去，无所从来，故名如来应正等觉。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及微尘量等世界，即以如是无数世界 色相为末，如极微句。善现与如意云何？是极微句，宁为多否？善现答言：是极微句，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何以故？世尊，若极微句是实有者，佛不应说为极微句。所以者何？如来说极微句，即为非句，故名极微句。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世尊，若世界是实有者，即为一合执。如来说一合执，即为非执，故名一合执。佛言：善现，此一合执不可言说，不可细论，然比一切欲复一生强执是法。何以故？善现，若作是言，如来宣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是复见，不得切罗见，一生见，摩那婆见，坐者见，受者见，与如意云何？如是所说为正与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佛也善事，如是所说非为正语。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是复见，不特切罗见，一生见，摩那婆见，坐者见，受者见，即为非见，故名我见乃至受者见。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信解，如是不住法想。何以故？善现，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名法想，法想。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量无数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证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作意，即广为他宣说开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云何为他宣说开示？如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为他宣说开示。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和合所为，如星衣灯幻，露泡梦殿云，应作如是观。十，婆伽梵说是经已，尊者善现，及诸比丘、比丘尼、乌波娑伽、乌波斯伽，并诸世间天人、阿素罗、坚大婆等，闻婆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